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48集，大佬之间的交情，去京城。秦冉一边戴上耳机，一边开了变音器。这个耳机是他当初跟长宁他们专用的，后来跟长宁他们曝光之后就没有再开变音器，机器音跟普通市面上的没有什么两样，毫无感情的机器音。马修那边向来是很直接的，他声音略显浑厚地说道， 上次我说的你有没有想好？ 不用想。 秦冉拉开窗帘看向窗外，马修那边的声音顿了一下， 加入我们也没什么不好，全世界包括 M 州你都能横着走。 没你们我也能横着走，你什么时候抓到我了？ 秦冉淡淡开口，机器音夹杂着电流让马修的耳朵都有些疼。秦冉说的还挺理直气壮的，马修根本无从反驳。 你找我有其他什么事吗？ 秦冉低头，窗外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黑，大灯是开着的，底下一群人走来走去。手机那头的马修皱眉道， 帮我盯一下总部，刚刚有人调用了我们的系统。 秦冉挑眉， 还有人敢攻击你们总部？ 这不是上赶着给马修送罪证吗？外面有轻微的脚步声传来，秦冉估摸着应该是程俊他们回来了，就掐断了跟马修的联系。与此同时，马修这边，他坐在总部办公桌，看起来30岁上下，眼窝很深，下巴上一圈络腮胡，脸上的棱角十分分明，眼睛完全是棕色的。也不是第一次被对面的人挂断电话，他也不惊讶，外界都在猜最近两年马修背后有一个神秘强大的黑客帮衬。有人猜过 Q， 只是对方昙花一现，后续并没有出现，这件事就几乎成了无解之谜。马修这边也保持缄默，不过外界大部分人的猜测是对的，他背后黑客的实力所有人都有目共睹，其他几个人明面上都有踪迹，只有 Q 这一个人沉于水底。连顾西池都有问过马修，马修都没有回答，不过他背后那个人确实是 Q， 当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Q 一年半前会找上自己，他也没有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是 Q 想要的，只不过 Q 这个人很有原则，基本上违法的事情他都不做，只帮马修找一些犯罪记录。越用越觉得对方真的是太好用了，马修就起了要把对方骗到总部的心思，不过一直就没有成功。想到这儿，马修叹了口气， 这是马斯家族最近的贸易记录。 玻璃门外，一人直接推门进来，风风火火地把一份文件递给马修。马修暂且放下 Q 的事情，接过来看了一眼，就放到一边。他拿起放在一边的咖啡喝了一口，身边的手下又开始说话了。 刚刚顾先生打电话过来，要你一份名单，他说打你电话没有能打通。 刚刚马修在跟秦冉通话，打不通也不奇怪，他点点头。 要什么名单？还有人要找他？ 听到马修的声音，他的手下顿了顿，才开口道。 没有，他要一份很奇怪的人员名单。 马修靠在椅背上，手中的咖啡杯子微微晃着。 什么名单？ 实力跟您一样厉害的人物名单。 手下压低声音，也挺疑惑的。马修的眉头挑了一下， 他这是要干嘛？ 顾西池在 M 州人缘很好，因为他经常行走在危险地带，也确实救过不少人，名声显赫。行走 M 州的，没有人会不给一个医生面子，尤其这个医生还能把你从阎王那里拉出来。所以听说顾西池要这份名单的时候，他挺诧异的。 他没说。 手下摇摇头。牵扯到这份名单的都是一些 M 州的大佬，其中几个还是顾西池本身就认识的。仅仅给一份名单，马修就打开电脑给顾西池调用资料。然后他打开社交软件，点开顾西池的对话框，直接把资料打包发送过去。 还有一件事。 见马修忙完了，手下又再度开口。他看了一眼手机，确认了消息。 刚刚东部的人说，东部开始骚动了。 东部那些人不是要退出 M 州了？ 马修站起来，头疼得要命。 都差最后一步了，怎么又不走了？ 天天都是那群人搞事情。顾西池拿到了那份名单，看了一眼。马修给他的名单当然不只是普通的名单，还有里面详细的资料信息。顾西池看着这些资料，就不由得头疼起来。 你确定那位程老爷子只让我去看病？ 顾西池放下手机，然后看了一眼对面的江东叶。从十月份起，江东叶就跟着顾西池一直磨到现在。猛然听到顾西池主动说起这个，他还有些不习惯，不过还是认真地解释道。 对，程老爷子身体一直不太好。 顾西池点点头，没有立马回答江东叶。好半晌之后，他才将手中的手机一握。 过完年我跟你去京城。 江东叶一向温润的脸上少见的有些惊讶。 顾哥，你没骗我？ 你们家跟师兄家在京城怎么样？ 顾西池往沙发上靠了靠，认真地询问。 京城想要抓我的人很多，特别是研究院的那些人。 这个你放心，基本上除了你师兄，没人动得了我们家。 江东叶把手中的茶杯放下，笑道。顾西池手支着下巴，拧着眉头看了江东叶一眼，好半晌才勉强点头。 那行。 M 州，接下来顾西池觉得可能会乱一年吧。他又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面的名单，一个不好，势力的碰撞会改变 M 州的格局。顾西池虽然喜欢往战乱的地方跑，但也会估算自己的实力。 M 州大佬太多，这个漩涡他不想掺和。过完年，顾西池就跟着江东叶飞去了京城 M 州飞机坪基地。看着顾西池的飞机起飞了，秦冉才偏头看程俊。我可能要留在停机坪基地，你们这里有单独的工作室吗？上回跟采购堂的人来停机坪的时候，秦冉就看出来停机坪这边的整体科技水平要比庄园内高。云光财团的事情荒废了一年， EA 代机器人才三个。程俊眯了眯眼，停机坪基地跟 M 州独立，不在漩涡中心。他收回目光，声音轻缓。 哟，我带你过去。 这边秦冉也来过，程俊就没有跟他一一介绍，直接带着他来到了秦冉当初来过的大楼。今天的大门不需要瞳孔验证，直接是开着的。程俊今天是送顾西池跟江东叶，没有打算在这边停留。当他突然出现在大楼的时候，穿着军大衣戴着小毡帽的霍尔匆匆从外面赶过来。 老大。 他眉骨的刀疤随着他的表情动了一下，多了几分力气。 把四楼安排好，秦小姐有一段时间会住在这里，四楼所有的工作人员换个地方， 程俊脱下了外套，他看着秦冉的方向，然后压低声音跟霍尔吩咐。霍尔是程俊手下一员大将，常年镇守停机坪边界基地。听到这句话，他瓮声瓮气地开口：“ 是，老大。” 霍尔的行动力一向很强，收到程俊的吩咐，就让人去收拾四楼。 霍尔先生，四楼的人暂时放一楼吗？那秦小姐要在这里待多久啊？ 手下去收拾四楼的时候，不由低声跟霍尔抱怨。霍尔也皱了皱眉，他十分讨厌麻烦的女人。上次邹堂主拿了货离开的时候，还借用了他几个人去保护那位秦小姐，就让霍尔的印象十分不好了。停机坪边界基地、矿脉、庄园还有城土那里是四个独立点，霍尔几乎每天忙着镇守这边，巡视周围的交易场，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。眼下程俊塞了一个娇贵的女人在这儿，霍尔着实觉得麻烦。 不知道。 他摇了摇头，看着不远处程俊跟秦闪的身影，拧眉道：“ 希望他玩好了赶紧走吧。” 与此同时，云城正是晚上，秦宇在京城过完年才回来，一直没有聚齐的林家一大家子人聚集在一起。秦宇罕见地坐在了林家老爷子身边，宁晴则是坐在了林锦轩身边，位置比起以往高了不止一分。 妈，你过年也没有接姐姐回来吗？ 秦宇放下酒杯，看了宁晴一眼。 我怎么也没看到她，打她电话也打不通。 听到这句话，宁晴嘴边的笑容微微一凝。孟欣然在林家一直没有离开，尤其是他来云城后，孟家在京城十分受挫，孟家的生意不知道为什么缩小了几乎两三倍，过年期间也不安生，孟欣然就留在林家，没有回京城。因为这些事，他一向傲然的脸上多了些阴郁。听到秦宇的话，他直接开口：“ 你姐姐她休学了，听说要到高考。” 秦宇听完，看了一眼林锦轩的方向，用纸巾擦擦嘴角，说：“ 姐姐她又休学了，还是一年，那她高考怎么办？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